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叫张泽文，是北京某211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我最近在准备出国的申请，可以说是过程是非常的艰苦。遇到的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递交材料之后，学校会给我的推荐老师发邮件要推荐信，然后我的推荐老师收到邮件之后，莫名其妙把它当成了垃圾邮件，然后给删掉了。然后我虽然说每天都在问老师，但是没有新的邮件到，然后终于在一周之后才发现，虽然没有太耽误事儿吧，但给我心里带来了不少的压力。但现在幸好的是，已经来了一个学校的 offer， 然后再等其他的 offer， 也希望其他学校的 offer 能赶紧到。 我穿过冷夜，步伐一夜，破窗而飞，像一种宣言。诡异的天，乌云绵延不绝，我失速跌落地面。 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晚上好，欢迎在8点准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到我们的 FM 982。大家好，我是道道。晚上好，今天呢，我这个形象真的是全新的示人哈。今天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收看状况不好的话，今天就主要不要看我了，因为我今天真的是一撩刘海变清朝人。好，没有关系，我现在我要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位实力唱将，他就是歌手音乐人杨黎，欢迎。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杨黎。 哦，真的，哎，跟刚才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就是为什么一开话筒你会如此的自信，而且非常的儒雅。 有吗？ 有啊， 可能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我觉得。 啊，好了， 对对对。 好，镜头可以切到我这里来了。好了，欢迎杨黎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大家听好了，嗯，就是一个重磅消息，今天1月16号晚上8点，也就是刚刚过的这个时间，北京青年广播精心打造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全新亮相啦。我们吹响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每一档节目都可以满足你不同的好奇心，打开你新世界的大门。嗯，然后呢改版之后的微信公众号包括5个精彩频道，第一个是热点话题，爱对人不如爱怼人，那第二个影视评论，看电影2小时，豆瓣论战2天2夜，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哦，是给打1星还是5星呢？那第三个频道紧跟潮流，名字是时尚娱乐，你的 idol 私下里真的很逗。而第四个是年轻公益，我们带你线下搞事情啊。至于第5个呢就更贴心了，我们会挖地3尺给你一个爱的树洞，年轻人的心愿你可以随时一吐为快。总之呢，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那寻找更爱互动的982，欢迎大家订阅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等你。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左下角有视频直播，大家点进来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啦。另外可以通过易直播 APP 去搜索活力982。 OK， 那么今天呢邀请到杨黎，再次热烈欢迎，掌声。对， 谢谢 杨黎，这个今天是第一次来这样的一个电台的通告是吗？ 对对对，是我发完专辑之后第一次参加。 哇，你知道我有一个癖好，打引号的癖好，就是剥夺很多这个艺人啊歌手的第一次上节目的经历。对，今天又很高兴的集齐了一个，等我集齐7个的时候我就可以召唤神龙。 对对对，可以。 对， 可以实现我的愿望吗？ 是，可以实现我的愿望。对，现在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一直播的 APP 上同时跟我们互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随时的告诉我。好了，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OK， 我是音乐人杨黎，我是来自发声音乐的音乐人，然后最近刚刚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创作 EP， 叫做《小废人物》，它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嗯， 然后其实是这张专辑怎么说呢？嗯，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王子梦，人人都想做王子， 哦，对啊对啊， 可是谁来做小丑？ 我是小工具。 对，可是谁来做小丑？对不对？ 哦， 但是小丑他 是 也是有快乐，也有痛苦，他也是先活在生活在人们身边的人。比如说我觉得我就不要做王子了，我就还是做我真实的小丑吧。 谦虚，长着一张王子脸。 对，就是让听这个。 好吧，你看这都是套路。 这句话是不能自己说的。 对，要从别人的口里说出来。 没错。 对，好吧，其实那个之前杨黎也是给我们录了一个 ID 的宣传哈，这我们不妨可以放一下，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这样吗？ 嗯，对。 好紧张。 大家好，我是杨黎， 好正式啊， 来自发声音乐的音乐人。 嗯， 最近刚刚发行了个人首张创作 EP《小废人物》，当中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我尝试在歌曲中融入多种音乐元素和唱法，比如哥特、摇滚、电子、美声、流行等等，希望大家会喜欢。 哦，好的，一定会喜欢的哈。 谢谢。 对，这张专辑因为在虾米音乐包括其他很多的音乐 APP 上哈都可以找到。 对对。 你会发现就是我看完你的目录整个所有的歌单真的是围绕着小人物三个字来展开。 对对。 对，真的是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嗯。 不知道是不是你自身的一些一部分的想法会融入到这里面。 对，没错。其实这整张专辑我们当时在做企划的时候就是像一个专辑的话，其实它就是要表现一个人完整的表现出来他的性格特点，他的声音啊，或者是他的什么什么一些综合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你想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小人物了，对不 对,、 对，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去努力，可能慢慢达成一些目标，慢慢的去提升自己，但是 对 我们还是很平常的小人物呀。 嗯，是的，我们要活得接地气儿一些哈。 对 对，刚才我看这个你的镜头的时候，你的特写哇真的有一点迷之像哈林老师。对， 是吧？ 下巴呢？ 好荣幸，啊，好棒！哎，这我可以回去听回放吗？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好，那么既然把专辑都已经介绍了一个目录给大家，也成功的吊起了大家的胃口，那不如就带来第一首歌吧。 好的。 对，今天我们可以就是运用表演区，待会儿声光电全部都给你打 好。 对 啊，可以啊。 是的，那第一首是按照目录来还是？ 那我们第一首就先来。废物，好吧。 废物，好的。 好，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名字，那我已经准备好了，请杨黎移步到表演区。 谢谢。 哇，大家准备好啊，小礼物走一走，各种棒棒糖啊，666啊，是不是？打开哦。对，可以把那个话筒先打开。 好的。 这个吧，这个感觉。 啊，这个是不加混响的哟。 不加混响 啊。 哦，那这个吧。 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话筒可不可以啊，好不好？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对 ，OK 吗？哦，你可以把那话筒拿下来的。对 ，OK，OK， 对，然后开一开。 喂。 哦，哇， 文翔， 好棒啊！我们的这个现场演唱开始了啊！第一首来自杨黎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一定要声情并茂的演绎，就是《废物》。 他是我的另一面。 算是一个人。 哇，太棒了，这简直是歌剧级别的表演，谢谢杨黎。哇，感谢杨黎可以这个回到我们的聊天区了，谢谢余文乐，刚才觉得你这个侧脸特别像余文乐了。对， 可以，像谁无所谓 啊，真的，只要是这个杨黎啊，带来非常震撼的一曲，这首歌是主打歌曲《废物》，是不是？ 对。 但是实际上呢，听完这首歌，大家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才呀、啊！这不是天才，谁能唱出来这样好听的歌曲呢？ 这个真的是练出来的。这个其实因为其实，我就是学音乐。道路特别坎坷，因为我编程器的时候、 哦、 我嗓子就坏掉过。当时小时候因为经常参加比赛嘛，就是当时应该编程器的时候就还唱童声的歌，嗓子就坏掉，大约半年，特别特别哑。 我的天哪！ 然后后来就去学美声，然后慢慢其实练回来了。 这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对，杨黎非常的这个有做节目的套路，我还没有问他的时候，对，他就已经自己回答了。对，因为刚才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被你的歌声震撼到了，然后说哇，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如此的哥特。对，因为刚才在介绍当中你也说了，说这个含了哥特还有巴洛克电子，没有巴洛克， 摇滚等等 啊，摇滚， 对，它是很多集合。 对， 是的。那很多朋友就听完你的演唱说，这个一定是从小就学习专业学习音乐的。你是从小学的吗？学了多少年？ 从小其实也不算，其实我主要是我爸妈都是以前就是农村里面的文艺团体的骨干。 哦天哪！ 对，从小我就耳濡目染，听这些歌，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嗓子坏掉了，才去学的美声。从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学，然后后来因为自己喜欢唱歌嘛，然后慢慢就一直这样学了很多年。 哇，好棒啊！尤其是现在就是流行歌曲里面混入了一些美声的唱法，就会让人瞬间就觉得哇，整个气势都不一样了。对，然后我还 get 到一个点，就是你美声的那个唱段是加了那个歌词是什么意思？是引用还是？ 你没听明白对不对？ 对，没有听明白。你可以演示一下。 这个就要特殊的说一下，因为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是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总觉得少一段怎么办？当时就没有感觉，然后有一天又在工作室写，然后喝了点酒，觉得特别郁闷。 喝了点酒，听到 了吗？对，喝了点酒，然后就因为我酒量特别差，然后就喝了一瓶 Real 呗。就这么一小瓶 Real。 没 铺 广告啊。 我就不行了。然后就那怎么办？没感觉，那就唱唱其他歌吧。然后就唱一些意大利歌曲、歌剧什么的。唱，忽然就觉得好，我就要把这段旋律加进去，然后就出来。然后至于歌词是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它确实是意大利的一个选段吗？ 不是、对对对，它就是因为我当时是一种醉酒的状态，就是一种心情的发泄。其实大家听这首歌， 但是意大利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是意大利语吗？ 那不是意大利语，其实意大利语。 那我很佩服你啊，就是你在醉酒的状态下写了这个。 对，这就是相当于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对不 对？ 对，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在今后的演绎过程当中，你居然还能记得住，这点我很佩服。 对，这。录完之后自己也得再学一遍，你知道吗？ 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对， 好吧，这是一首这个主打歌哈，在专辑当中，第一首也算是第一首《废物》。 对， 现在这个整个专辑在网络上的点击量，包括评论，你有关注过吗？ 好像现在整个全平台的话，差不多有200多万吧。 是吧？就是大家的评论，就是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这个歌手，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它很奇妙，它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东西蛮好玩的，很新鲜，但也有一些朋友就会。怎么说呢？就是 不行，我 get 不到这个点，是吧？ 对，然后就是说一些我都不明白的话，是吧？ 对，可能是时下的一些网络用语吧。 对。 对，那今天呢，杨黎带来了他整张 EP 哈，应该说是 EP 5首歌。 对。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你想五首歌，如果要是都是像刚才这样的精品，每一个歌曲有不同的曲风的话，那大家今天可是有眼福也有耳福了。对，那接下来的第二首，不知道要带来什么样的歌呢？ 小人物狂想曲。 小人物狂想曲，先说一下，这是喝酒了吗？ 但是这次没有 啊， 这次很清醒的自我剖析，加上现实中的一些朋友的一些事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弄了一块儿。对， 这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 对， 然后写的都是自己的心路历程。 对， 小人物狂想曲。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唱第二首吗 ？OK， 可以。 哇，太棒了，我们又要移步表演区了啊！准备好这个话筒 OK 来自杨黎《小人物狂想曲》。 闹钟叫嚣，美梦被打扰，能多睡五分钟该多好。睡不饱觉导致情绪悲观焦躁，遗憾差点吻到你嘴角。躺进饭屋里能够睡到足够饱，活着真好。杂志说西裤球鞋最屌，hold住帅气自信的微笑，用眼角朋友看见他对我微笑，来个刹车扑进我怀抱。旁边的小孩告诉我裤裆拉链没有拉好，键盘麻木掉，办公室假笑，扮演烦恼后闹骚，客户领导一定满足好，加班已经通宵，第二天要按时来报熬到，把自己塞进地铁公交，不小心和他眼神对到，短暂的瞬间也有风雨的美好，手指不由主的舞蹈，旁边小孩告诉我裤裆拉链有没有拉好，旁边小孩告诉我裤裆拉链有没有拉好， 啊啊啊你快到，小人物不让负担，啊你快到， 真的是再次给掌声，哇，好棒好棒好棒，再次感谢杨黎，真的辛苦啦，再邀请你回来。好，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今天带来的小人物狂想曲。对，还真的是啊，就是我发现每一个小人物内心都有一些挣扎。 对， 其实有一首歌就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那个浮夸，陈奕迅的那首，其实他也是讲小人物的那个心态。 对， 就你当你特别卑微但是又有一个大大的梦想的时候，你想特别想实现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扭曲，或者说你实现不了的时候，你会特别的着急，你有这样的焦躁期吗？ 有，非常非常有。其实刚才废物那首歌其实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写的。 是吗？ 因为我是毕业回国之后 自己 哦，之前去出国了， 对对对对。 然后这是一段什么经历呢？ 这就是我去那个乌克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去上的声乐硕士。 哦，我的天哪！ 对， 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个学霸。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希望我刚才唱的没有给我的学校丢人啊！大家可以骂我，不要骂我的学校啊！ 你为什么如此谦虚？在我让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这一段加进去？ 忘了，对 对， 刚刚进入状态。 啊，好吧，对你然后呢？然后说你的学校。对， 然后毕业不过之后就想来北京，就是从小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的想法，就是我以后一定要不管是唱歌还是做音乐，一定要与音乐为伴。对，然后来北京之后，就是刚开始刚毕业，你想想那时候年轻气盛，觉得自己简直是不可一世，太厉害了。 对，而且那边是以歌剧为主。 对对，结果来北京之后发现，其实全国的音乐人才都在北京，竞争非常非常激烈，而且比你厉害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就努力了很多年，一直找不到方向，包括去比赛啊，包括一些写的歌去给别人投啊，总是石沉大海。然后很多很多年就特别特别压抑，你知道吗？然后就不知道方向在哪儿，非常非常迷茫。所以有时候觉得哇，真是，你说我出国，我父母花那么多钱，我觉得我真是个废物，我觉得我这条路是不是真的走不下去了。 哎，这说明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然后很孝顺的人啊。 对对对 对 啊，是的，很孝顺 是吧。 哎，我找到让我爸妈看一下。 对呀，啊，你怎么不发给他们？对，是。那其实这个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啊，就是怀揣着音乐梦想，因为确实有音乐梦想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嘉宾杨黎呢，确实是科班出身，不仅是科班出身，是出国也是深造过，在国外待了几年， 两年 是在乌克兰是吗？ 对对对 对，就是之前我去俄罗斯的时候，也是去那个东宫剧院看了一场歌剧，哇，真的太震撼了，非常非常棒。他们那种艺术造诣和那种，就你可能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啊，就用现在这个大家的眼光来说，可能有一点复古，对，就是有一点这个像以前老式宫廷的那种感觉，但是非常的震撼。 对对 对， 他们那边其实对古典音乐保护的非常好。 是的， 对，因为像那个这些古典音乐的话，它在欧洲就像我们茶余便饭一样，他们就工作完了之后，晚上就是去歌剧院去看歌剧，或者一些西欧的也比较发达国家，他们去看球，这已经成为生活中一部分。 对，而且他们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哈，就是收入多少，只要是去歌剧院，必是盛装出席。 对对 对， 对 我那天是躲雨，然后躲进了那个剧院。哎，我说这就看起来挺破的，然后我说怎么一个个都穿这么华丽呢？去干嘛？我就跟着人家，哎，进去了，发现啊，原来是都是来看歌剧的。 对对对对，而且应该票应该很便宜吧？对不对？ 我们没买到票。最后他们是真的对这个特别的注重和宣传，然后最后是开演了之后，那你要实在想看的话，他可以让你进去。 哦， 对，就是没有位置了。 我那个时候说啊，就是因为他们国家对这个古典艺术大量的去扶持，然后我们去拿学生证都不用去花钱，然后你如果想坐很好的位置，比如说你想坐在乐池前面，那你花20格里，相当于人民币也是差不多20块钱吧，就可以坐在舞台前面，给你歌手家特别特别紧，非常非常好。 对对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享受的， 是吧？那两年在国外的生活是不是让你就是学到了很多？ 对，我觉得在国外可能技术上反而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这种艺术形式，它对我的一种的改变。就是说之前比如说我们学美声的时候，可能有学声乐的同学都知道，老师是不会让你唱流行歌的，因为美声的发声状态和流行歌它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技术是一样的，呼吸什么的，但是它的一些位置的调整啊，腔体的一些调整什么的，它会有一些不同，尤其你的肌肉状态。 知识点来了， 对对对，知识点来，拿好小本本啊， 对， 对， 记好啊。 所以他们不是不建议的，但是就是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有一次有一个老师举行他的师生音乐会，然后有一个男生，他就用美声跟流行的方式，尤其是他的换声区特别自然，是用这种半声就真假声混合的方式去唱的，我就特别特别震撼。 我的天哪， 非常好听，我觉得哇，这太棒了！我觉得是不是以后我也可以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我从小喜欢唱流行歌，然后是因为嗓子坏掉了去学美声嘛，然后慢慢慢慢的也喜欢上美声。我觉得其实这种音乐形式，我觉得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做？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张这样的风格。 现在这个EP就出来了， 对对 对, 对， 哇，恭喜杨黎，这真的多年磨一剑啊，太不容易了。好，我们马上呢让杨黎也休息一下哈，下半段更多精彩带给大家， 待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特别的音乐人杨黎，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黎。 是的，刚才杨黎真的是火速出去喝了口水啊，就按他这个唱法，我难怪你蓄水量大。 对对对 对，对，真的是很累。而且刚才呢，大家也都是了解了杨黎一路怎么样求学，在音乐道路上求学走过来的，非常的不容易哈。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 EP， 然后呢也是有着自己的成绩，棒棒哒。对，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粉丝了，就我们很多的人都说哇这个太棒了，说打 call 打 call， 那个顺便您给我们刷刷礼物什么的啊。 对对对，小礼物走走了。 对，走一走啊。对，今天虽然没有铁锅炖自己，但是我没有杨黎啊。好了，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特别重磅的好消息，那就是今天晚上八点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精心打造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已经全新亮相了。我们吹响集结号，更加关爱每一位青年的好奇心。改版之后的微信公号呢，包括五个精彩频道，五个。第一个呢是热点话题，爱对人不如爱怼人。你怼过人吗？你怼过人吗？杨黎 怼过啊。 啊，你对爱的人你会怼吗？ 怼啊，越爱越怼啊。对啊。 是吗？啊，你是属于那种典型的，我越喜欢一个人我越要挑他的刺儿。 没错没错。 真的呀，我的天哪。那对方会不会因为你老怼他就离你特别远？ 不会啊。 真的啊、哦、那他了解 你。你这样，你怼人家、你首先得了解人家，对不对？你怼一下看一下，诶，看这人反应怎么样，然后别人很讨厌你，哦不怼了。对不对、然后别人很你照样啊，那继续怼啊，对不对 啊、干嘛不怼呢？是来扎你扎你扎你。 对啊。 对，第二个呢就是影视评论啊，看电影两小时，豆瓣论战两天两夜。哎，给你累的是吧。第三个频道呢是紧跟潮流，名字是时尚娱乐，你的 idol 私下里真的很逗。第四个年轻公益，我们带你线下搞事情。第五个呢就更贴心啦，掘地三尺，给你一个爱的树洞。大家知道树洞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给你一个倾诉的空间，年轻人的心事可以一吐为快。总之呢，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关爱青年计划，寻找更爱互动的982，欢迎大家订阅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等你。顺便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去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也。好了，我们回归到节目当中啊，杨黎今天也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让我也是现场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啊。我当时我刚才都要站起来了，给你鼓掌。 刚才我没看到你站起来，可是 我太沉了。对，我说我唱不上去，就你唱高音的时候，我都想站凳子上。 是吗？ 对 呀、 啊，这种观众的共鸣，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哇，你好懂音乐，真的吗？ 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对，但是还是说回到这张 EP， 这张 EP 从最初的构想到它的形成一共是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花了，我想前后加上编曲啊作曲什么的、其实大概有两个月左右。因为 多少？ 两个月 啊。两个月。 对对对， 两个月就写完了五首歌。 不，其实你看、我本身我是做幕后的嘛，之前、对，因为、因为之前 是做什么？也是做音乐类的、 制作人。 制作人。 对对对、因为之前就是没有特别好的直接往歌手发展这么一个平台和机会，所以我就找机会先进入音乐圈嘛。进音乐圈，其实我最早，哎，我可以自己讲故事了吗？这样 可以了，可以了。对对对，来来来，说 对， 说出你的梦想。 开始了啊，拿好小本本。 是 最早来北京之后，然后就是刚开始也没有什么人脉什么的，对不对？就刚开始音乐声乐专业的就带一些小朋友唱歌哎，什么为了糊口嘛，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块钱， 好惨、 对，然后后来就玩阿卡贝拉，就是阿卡贝拉，就是合唱团，就是 五人声伴奏。然后我们当时还拿了一个上海国际大赛的金奖，对。然后当时觉得，因为 其实说实话，他们年龄都比我小，我是年龄最大的，因为毕竟读完研究生回来，我就觉得，哇，就这样下去，可能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就很迫切的，我觉得我是不是要再努力一把， 有点焦躁了。 于是，对，我就退出了。退出了之后，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出门在外靠朋友"嘛， 对 不对？来北京交了很多很多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也是，算是远方的亲戚吧，亲戚吧，他有一次就问我说你还在北京吗？我说我还在北京。然后他说那我这有一个机会，是有一个大咖，他要找一个助理，看你愿不愿意。 哦， 然后对，然后 我的天 哪， 迂回政策。 对，我当时就想，既然我没有这个渠道，那我要进入音乐圈的话，那我就通过这个方式，因为我知道做助理肯定很辛苦嘛。那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一路学音乐其实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这没有关系，我觉得只要我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我觉得付出多少都 OK。 于是我就跟一个大咖， 这个大咖我们不知道方不方便透露啊， 方便 待会儿再 没有关系，其实是谭晶，谭晶姐。 哦，天哪， 我跟了他两年，做他的助理，我觉得这两年对我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因为他本身他是国内的跨界唱法的话是一个探索者，相当于第一人， 对不对？然后他对我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不管是从音乐技巧上还是音乐形式上，包括他的一些一些为人处事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对我感染非常非常大。我觉得我一直在向他学习，真的。虽然他很大咖，但是从来就没有说对我 吝啬过呀， 或 者 怎么样，对，非常非常好。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个谭晶姐就生孩子了嘛， 对， 然后那个 你就出来了。 他当时还跟我讲，他说杨丽我蛮喜欢你的，你如果说一直还想跟着我没有关系，因为他也工作室也有其他的工作。 对， 但是我当时觉得我说其实我还是想我自己去闯一下，自己闯一下。然后那段时间辞职了之后，就遇到我现在的老板，然后我现在的老板，然后他有在北大一光化管理学院，就是总裁班，他有一个班要写一首毕业歌，然后当时时间特别着急，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得找到我说你可以吗？就只有一周时间，我说 OK， 我试一下，然后我就一周写出来，然后 老板非常的 满意， 老板你现在在看吗？你还不赶紧给我们刷刷礼物？ 老板说一声对，然后老板就说蛮好的哈，你要不要就是帮我录一下吧？我跟他介绍，我说我是声乐专业的什么，他说那好，那你来帮我录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他们都不是音乐专业的嘛，然后就去录，北京录完之后又去成都录，然后非常非常辛苦。我记得因为大家时间都非常紧，非常紧，然后我从中午12点一直录着凌晨2点，是在一个很大的棚里面，他们是因为要跟 MV 一块拍，录完之后立马拍 MV。 你从中午十二点？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一波人走，我是从中午12点一直站到晚上2点，也没有吃饭，然后我当时就当天晚上我就发高烧，烧到40度。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 是你一个人吗？没有人照顾你是吗？ 没有没有，当时我就一个人就跑到医院，还是去拿的药什么的。 大夫， 对对， 老婆，你快给我挂个吊针。 然后第二天，那老板就找我聊天说，哎呀，那个阿林现在做什么？我就说，其实我现在没工作。我说我挺想往音乐方面发展，但是没这个渠道。他说，哎呀，那正好我们是个台湾公司，然后我们大陆制度部没有人，那正好你过来吧，一边学习一边可以工作。哇，我当时觉得好好，真的是 这个烧没白发。 对。真的是 不用扎针了。 对，然后就这样做制作人，对对，慢慢的学习，然后这期间其实也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嘛，绕回来了啊， 对， 积累了很多的歌曲，对，你要出专辑的时候就得想哪些歌对能表现你的特点，对不对？ 500首当中挑了5首。 对对对 对对吧， 然后你看现在音乐可能这两年民谣特别特别火，对不 对？ 但是分析我自己的话，我本身可能这个嗓音不太适合民谣， 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不要说哪一个火了，你就跟风去干那个。 对， 对 我还是觉得我要做我自己。 对、 做自己的话，那怎么样才能做到我是一个不一样的烟火呢？ 对 对，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还是出门在外靠朋友，像我们公司的这群小伙伴，他们就给我建议。还是有一次啊，你故事 小伙伴们赶紧刷刷礼物。 有一次我们办完演唱会之后，你知道吗？然后有庆功宴嘛，我记得当时很多次，其实冠哥有很多，平冠哥有很多次，然后办完之后大家就喝得非常非常开心，喝醉了，老板说：“哎，阿林，你不是唱歌，你给我来一首。”哇，我当时已经喝得晕头转向，我想还是来不来？后来想，来呀、下面那么多制作人做的这些大佬什么的，我说来， 就 是个机会嘛，我就唱。 你唱的是什么？ 唱的是我的太阳，知道吗？ 对， 有时候唱我的太阳，有时候唱饮酒歌，反正这意大利的比较难。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破音什么，反正就豁出去了。 当时大家酒是不是瞬间全醒了？ 我也忘记了，反正就豁出去了。豁出去之后，然后就我现在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这张专辑的一个制作人，叫做王余生。他就说：“哎，阿丽，你是学美声的，美声唱的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把这个东西融合到流行音乐来？”我当时一拍即合，我觉得对啊，其实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想找的条路。然后我们俩就。一直试很多首歌曲，他也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他的意思。然后我们就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可以说是 就很快就把它做出来 了，水到渠成。 对对对 对。 但是其实在录音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 嗯， 对，因为你像录音跟我们平常唱歌不一样的，平常唱歌就是 one take， 你好坏其实也没有办法挽回了。但是录音的话，你要把这东西做得尽量完美，你有时候可能一个字不好，它就会破坏整个歌的一个情绪的连贯性。 没错，20遍。 对对， 就意大利歌剧，你再给我唱一遍。对， 好奇啊。所以就是录音的时候，一首歌，我记得其实最难的反而是废物，因为废物相对来说，它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高音怎么样，但是因为它的情绪特别特别难把握，而且它是专辑的第一首歌， 是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首歌唱到100%完美，你接下来的歌才能把情绪连贯下去， 是吧？我觉得那个废物特别搭配我今天这一身的装扮。对，我今天真的是一身黑，哥特式萝莉，说的就是我，你知道吗？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你看我这个裙子，就我觉得配那首歌的风格，就整个那个气质，暗黑的气质就出来了。大家可以不要看我的脸啊，今天我的额头没有遮挡。对，然后这首歌继续回到专辑当中。 对对对，哦，是录音，对对，所以这个录了很多很多遍，录了大约不下200次，真的是这样。 200次， 对对对，因为不停的调整，不停的调整。 那最后是不是就录皮了？都有点。 嗯，其实是有一点 啊， 但是你这个东西录音，就是说你不能说是为了去录而录。嗯，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对不对？我必须要把它做好。 嗯， 所以我不停的去想，不停的去想，不停的去听，然后终于到最后，我觉得 OK 了。 嗯， 然后这首歌出来之后，下面的就比较顺了。 哎，是的，哇，这个兜兜转转这一圈啊，嗯，真的是用几分钟的时间讲述了杨黎不能说一生吧，但是这个音乐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坎坷，其实我相信他只是选了很精简的一部分。 对对 对， 对， 对， 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的过程，这我们都无法知道。但是呢，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关注的还是结果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过程很艰辛，但是好在结果是美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杨黎你先休息一下。 好好好。 对，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迷之歌单，这个我也是让杨黎去推荐的哈。推荐的其实是很大众很流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来自 Michael Jackson。 是的，是的， 对， Black or White。 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因为这首歌， 嗯， 可以说是第一次我看到一首歌的 MV， 嗯， 然后给我深深的震撼，让我知道原来这东西叫 MV， 哦， 它可以这么拍。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上小学吧，当时看电视就忽然，而且那时候好像放 暴露年龄， 外国人的 嗯 MV 非常非常少，外国人的歌很少， 是是是， 然后他几乎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外国人的歌。然后一看 MV，嗯，我记得刚上来那小孩弹吉他，然后他爸说他， 啊， 然后他一生气把那音箱推起来，当一弹，他爸噔就弹上去了，那个， 嗯， 对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哇，这什么东西那么好玩，然后整个就， 嗯， 非常非常非常印象深刻， 是吧？ 这是我第一次看 MV， 对对，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是吧？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同时代的记忆哈， 啊， 对， 啊， 第一个 MV， 对，不是，是05后。好了，我们马上开始迷之歌单。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Hello， my love， our smiles will lead the way。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Wasting your time with this garbage. Now go to bed! Okay. Just off the last half. Battery bad. Count 3 and 2. Been batting it at 600 average all season. Just a little bit. Get the same one out. this. I'm afraid your father's going to be very upset when he gets back. 这就是这个今天的 MV 啊，这个我们嘉宾杨黎带来的 Black or White， 其实大家对这首歌都是非常熟悉的了，这是 Michael Jackson 早期的一个歌曲了， 对 对， 对， 非常非常早。 但是你看他现在再看这个 MV 也是觉得一点都不过时， 对， 特别有意思， 对，非常非常有意思， 是吧？ 真的太棒了，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这个 人生第一个偶像， 真的，人生第一个偶像，那你这个， 当时他去世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读研一，我整个晚上真的是嚎啕大哭， 是吧？好的，我们这个就是歌迷的情绪还是可以很能理解的，对不对？对，好了，我们切换到节目当中来哈，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同步进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杨黎，再次欢迎， 谢谢。 对，杨黎呢带着他的全新 EP， 小废人物， 小废人物。对，我老说是小废物还是小还是废物还是小废人物？ 对，他就是一个结合。 是的，真的是小废人物哈，但是其中的每一首歌都可以说展现了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还有挣扎。对，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接下来可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专辑当中的歌曲，好不好？ 小丑心态， 小丑心态，好的， 比较欢快。 好，我们要开始咯，移步到表演区，这个不知道这首歌带来的是什么样的风格，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准备好了，我们的小丑心态开始咯。 OK， 的天哪，这个简直太棒了，杨丽，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回来了都。对对对，你就可以在那儿，然后因为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不知道你，哎，没关系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再想带给大家的歌曲了。对， 再想带给大家的。 嗯，你是不是话筒没有开？ 对对，刚刚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了，对吗？ 对，反正就是还有六分多钟，咱们可以先聊一聊嘛，没关系。嗯，对，你还有对，其实 EP 当中还有很多的好歌。 我觉得这样吧，其实我这张专辑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比较另类， 对， 比较特别。那其实因为我是也制作人的身份，也制作过很多就是主流一点的歌曲，比如说我之前有在一个网剧《花心师》有做一个主题曲叫《水星》，其实它一个古风的这么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可以唱给大家听。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喜欢主流歌曲的应该会比较喜欢一点。 好的，这是哪一部网剧的那个主题？ 叫做《花心师》。 哦，好的好的，我们把这首《水心》带给大家，好不好？好，那么准备好了吗，杨黎杨制作？ 准备好了。 好， 谢谢。 《水心》来喽。这首《水心》带给大家，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古风的魅力啊！就是，哎呀，我觉得听完了今天所有的歌曲，然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杨黎，你绝对不是一个废物，你是一个天才。对，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就是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去支持他。现在这张 EP 呢，也都是在线上线下，都可以找到，对吧？ 只有线上 啊，这那个线下先划掉。 对，如果需要线下的话，那就需要大家多多去点播。对，点击量到了才有线下，知道吗？ 哦，是的，多多点播，就像我们的节目，你知道吗？哎，就有很多歌手，就是你知道，我一直把我自己奉为是人形锦鲤。就好多歌手来过我的节目之后，然后马上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大众型的比赛，哎，他就火了。 哇， 这不是那谁谁谁吗？ 太棒了，这么 对。然后我就想，哎呀，完了，那到时候我再请他就请不到了。 没有关系的，请我绝对请到。 真的吗，杨黎？ 对， 要的就是这句话。 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对，好的，那还剩两分钟的时间哈，我们不妨可以，就是因为好多人都在问说，哎呀，今天这位颜值和才华都并重的这样的嘉宾是谁？然后他是杨黎。 我 说好想多多的了解他。那我们准备了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哈，就比如说像你平时有什么喜好啊？是宅在家里啊，还是想出去玩啊？还是说你除了这个工作之外，你喜欢干什么呀？喜欢的女生的类型啊什么的，都跟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对，对， 我其实特别喜欢运动。我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对对对对。然后我是我们小区， 你们小区 第二前锋。 你们小区，好的，行，我就不深究了。嗯。 然后其他其实 平常工作很忙，因为像做音乐的话，做制作经常要熬夜。熬夜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上学的时候啊，也没有很老，就是喜欢跟大家一块出去玩什么的。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之后就 玩不动了。 对对，就除了运动之后，就喜欢自己宅在家里，哎，弹弹琴啊，听听歌什么的。对对。 对，那你会就像很多的宅男啊，或者说那种御宅族，他可能会看一些动漫呐、啊，或者说看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的，要打一些游戏什么的。你打游戏吗？ 我打游戏，打那个王者荣耀。 什么？我的天哪！好吧，貌似。对，没有，总比我强。我是从来不打游戏。对，那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那个模式啊，健康向上的好青年，又是这样的有才华，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杨黎来做客我们的。